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消息，近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织专项抽检粽子550批次样品，抽样检验项目合格样品545批次，不合格样品5批次。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个别项目不合格，其产品即判定为不合格产品。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北京市住建委近日发布了房山区乐活雅苑公租房项目的配租公告。公告表示，这一批800套公租房中，仍将有30%及240套公租房面向新北京人定向配租。为促进生活垃圾减量，本市将推动出台净菜、半净菜进程，限制包装，限制一次性用品使用、旧货交易等与垃圾分类相关的减量化、资源化政策。自2014年起，北京市河区档案馆推出了在国际档案日这一天统一面向社会开放档案的举措，受到公众的欢迎。今年6月5号，市档案馆联合16个区档案馆再次向社会开放档案17万余件。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中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滴滴滴滴滴等待，滴滴滴滴滴滴滴答答，滴滴滴滴滴滴滴答答，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等待。之后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疗伤，滴滴滴滴滴滴等待，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

有人信啦、啊，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啊，或者有你唔知啫。 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林志颖被称作小旋风，不无道理。没有哪个孩子在17岁的时候就出了自己的唱片，紧接着又开了自己的演唱会，他的横空出世如同平地起风，立刻轰动了娱乐圈。小智的身价像坐火箭一样的蹿升，伴随着高人气，让当时的四大天王都望尘莫及。难怪那个时候林志颖一个人就能跟香港的四大天王相匹敌，并且引发了林志颖现象。 当我还是小孩子，门前有许多的茉莉花。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飞碟唱片的挖掘。当时小智在学校里就是文艺积极分子，经常出演舞台剧，后来就被星探发现了他的潜质，决定签他进演艺圈。但林爸爸觉得自己的孩子太小，还是应该以学业为主，竟然先后拒绝了四家唱片公司的邀约。飞碟唱片能够如此幸运，主要还是软磨硬泡的功夫了得吧。不过这之后发生的事情谁都没有料到，小智的前途一片大好，仅在出道第一年就发行了3张专辑。处女作《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的回忆》为他缔造了销售神话。在同名歌曲 MV 里，他留着分头，带着阳光大男孩的青涩面孔，跳起轻快帅气的舞蹈，全台湾的女生都奉他为心中的男神。那首《17岁的雨季》因贴合了他的年纪，成了他的名片。就算是唱到27岁、37岁，小智的歌迷们最想听到的无疑也是这首歌曲了。无可否认，年轻的小智竞争力无与伦比，一切有为，前途无限。就像华安的《样样红》里描写的他，青春少年是样样红，你是主人翁。 17岁那年的雨季，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却发现成长已 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志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九六九音乐留声机，亚威陪你听经典。 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介绍，2013至2016年，中国农村共有5500多万人口脱贫，连续四年实现了每年减少1000万以上的贫困人口的减贫任务。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从限购、限贷、限价到限售，再到限制商住，中国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断加码。去年领涨全国的二线四小龙城市合肥、厦门、南京、苏州房价出现掉头向下的逆转趋势。近日，相关机构出炉了全国省会城市买房压力图。从数据图中可以看出，北京、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买房压力也高居第一、第二。北京年均收入买80平米房，大约需要51年。根据北京市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北京市依托医疗整形美容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北京医疗整形美容协会对辖区内注册开展医学美容整形的机构进行监督和监管。 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还在看。 秋和冬夏，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这首歌曲来自于范玮琪，那些花儿。其实现在的端午节日的元素正在悄无声息的快速失去，再也找不到昔日的味道了。好像随着大都市生活的仿制和年轻人的惰性，在许多年之后，当乡村里的老人们渐渐都离去了之后，最后的坚守也会被没有传统元素的节味所代替的，留给后辈的将是不可名状的节日。传统的节日终究还来得及吗？969都市夜归人，是否还能记起家乡的老街旧模样呢？一起来听李荣浩《老街》。记不得那年的那一天，很

让我在你面前像镜子一样的清楚，一点也没有后退的路，而我的哭才开始吞吞吐吐。你怎么会是我的幸福？我竟如此的盲目，所有认真守住的坚持，你到底在不在乎？你怎么会是我的幸福？我竟苦苦的追逐所有和你有关的错误，我从现在开始背负。我不要跟着你的脚步，它不是我的路，我没有你那么清楚，那么爱孤独。快不快乐总有个限度，不管贪不贪图，和你让我自己陷入困扰的地步。是你让我在你面前像镜子一样的清楚，一点也没有后退的路，而我的苦才开始吞吞吐吐。我竟如此的盲目，所有认真守住的坚持，你到底在不在乎？你怎么会是我的幸福？我竟苦苦的追逐所有和你有关的错误，我从现在开始背负。在你面前像镜子一样的清楚，一点也没有后退的路，而我的苦才开始吞吞吐吐。你怎么会是我的幸福？我竟如此的盲目，所有认真守住的坚持，你到底在不在乎？你怎么会是我的幸福？我竟苦苦的追逐所有和你有关的错误，我从现在开始背负。 在端午节这样一个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传统节日，看上一场激烈的龙舟赛，插上一株暗香的艾草，挂上一副好寓意的香囊，拴上一股漂亮的五色丝线，蒸上一笼香甜的豆沙粽，喝上一杯浓郁的雄黄酒，用传统的方式迎接端午，更有一番风味。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 又是一年好时节，端午佳节粽飘香，愿你享受这美好的人间五月天，端午节安康。 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